第五十七回，真行者落家山诉苦，假猴王水帘洞腾文。却说孙大圣恼恼闷闷，骑在空中，欲带回花果山水帘洞，恐本洞小妖见笑，笑我出乎耳反乎耳，不是个大丈夫之气，欲待要投奔天宫，又恐天宫内不容久住，欲待要投海岛，却又修建了三岛诸仙，欲待要奔龙宫，又不服气求告龙王，真个是无依无靠，苦自存量道： 爸爸爸，我还去见我师父，还是正果。 遂按下云头，径至三藏马前施礼道： 师父，恕弟子这遭，向后再不敢行凶，一一受师父教诲，千万还得我保你西天去也。 唐僧见了更不答应，兜住马，即念紧箍咒，颠来倒去又念有二十余遍，把大圣咒倒在地，孤儿现在肉里有一寸来深浅，方才住口道： 你不回去又来缠我怎的？ 行者直叫： 默念默念，我是有处过日子的，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。 三藏发怒道： 你这猢狲杀生害命，连累了我多少，如今使不得要你了，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，快走快走，迟了些我又念真言，这一番绝不住口，把你脑浆都勒出来哩。 大圣疼痛难忍，见师父更不回心，没奈何，只得又驾筋斗云骑在空中，忽然醒悟道： 哼，这和尚负了我心，我切向普陀崖告诉观音菩萨去了。 好大圣拨回筋斗，那消一个时辰早至南洋大海，住下强光，直至洛家山上，撞入紫竹林中，忽见木吒行者迎面作礼道： 大圣何往？ 行者道： 要见菩萨。 木吒即引行者至朝音洞口，又见善财童子作礼道： 大圣何来？ 行者道： 要是要告菩萨。 善财听见一个告字，笑道： 哈哈，好刁嘴猴，还像当时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凌，我菩萨是个大慈大悲大愿大成救苦救难无边无量的圣善菩萨，有甚不是处，你要告他。 行者满怀闷气，一闻此言心中怒发，错的一声把善财童子喝了个倒退道： 哼，这个背义忘恩的小畜生，招式愚鲁，你那时节作怪成精，我请菩萨收了你归正加持，如今得这等极乐长生，自在逍遥，与天同寿，何不拜谢老孙，转到这般毁慢，我是有事来告求菩萨，却怎么说我刁嘴要告菩萨。 善财陪笑道： 哈哈哈，还是个急猴子，我与你做笑耍子，你怎么就变脸了？ 正讲处，只见白银哥飞来飞去，只是菩萨呼唤，木叉与善财遂向前引导至宝莲台下，行者望见菩萨倒身下拜，止不住泪如泉涌，放声大哭。菩萨叫木叉与善财扶起道： 悟空有甚伤感之事，明明说来，莫哭莫哭，我与你救苦消灾也。 行者垂泪再拜道： 当年弟子为人曾受哪个气来，自蒙菩萨解脱天灾，顶教沙门保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，我弟子舍身拼命救解他的魔掌，就如老虎口里夺脆骨 蛟龙背上皆生鳞， 只指望归真正果，洗业除邪，怎知那长老背义忘恩，执迷了一片善缘，更不察皂白之苦。 菩萨道：且说那皂白原因来我庭，行者即将那打杀草寇前后始终细陈了一遍，却说唐僧因他打死多人，心生怨恨，不分皂白，遂念紧箍咒赶他几次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特来告诉菩萨。菩萨道：唐三藏奉旨投西，一心要秉善为僧，绝不轻伤性命，似你有无量神通，何苦打死许多草寇？草寇虽是不良，到底是个人神，不该打死。比那妖禽怪兽鬼魅精魔不同，那个打死是你的功绩，这人身打死还是你的不仁，但却退散，自然救了你师父，据我公理还是你的不善。 行者银泪叩头道：纵是弟子不善，也当将功折罪，不该这般辱我，万望菩萨舍大慈悲，将孙箍咒念念，退下金箍交还于你，放我仍往水帘洞逃生去吧。菩萨笑道：哈哈， 紧箍咒本是如来传我的，当年差我上东土寻取经人，赐我三件宝贝，乃是锦兰袈裟、九环锡掌、金锦金三个箍，密授于咒语三篇，却无什么松箍咒。 行者道：既如此，我告辞菩萨去也。 菩萨道：你辞我往哪里去？ 行者道：我上西天拜告如来，求念松箍咒去也。 菩萨道：你借住，我与你看看祥会如何。 行者道：不消干，只这样不祥也够了。 菩萨道：我不看你，看唐僧的祥会。好菩萨端坐莲台，运心三界，慧眼遥观遍周宇宙，霎时间开口道：悟空，你那师父顷刻之际就有伤身之难，不久便来寻你，你只在此处待我，与唐僧说，叫他还同你去取经，了成正果。孙大圣只得皈依，不敢造次，侍立于宝莲台下不提。却说唐长老自赶回行者，叫八戒引马，沙僧挑担，连马四口奔西，走不上五十里远近。三藏勒马道： 徒弟，自五更时出了村舍，又被那弼马温着了气恼，这半日饥又饥，渴又渴，哪个去化些斋来我吃？ 八戒道：师父且请下马，等我看可有临近的庄村化斋去也。 三藏闻言滚下马来，呆子纵起云头，半空中仔细观看，一望尽是山岭，莫想有个人家。 八戒按下云来，对三藏道： 却是没处化斋，一望之间全无双舍。 三藏道： 既无化斋之处，且得些水来解渴也可。 八戒道：等我去南山涧下取些水来。 沙僧即取钵盂递于八戒，八戒拖着钵盂架起云雾而去。那长老坐在路旁等够多时不见回来，可怜口干舌苦难熬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保神阳气谓之精，情性原来一秉行，心乱神昏诸病作，形衰精败道元请，三花不救空劳碌，四大萧条枉费整，土木无功金水绝， 法身疏懒几十成。沙僧在旁见三藏饥渴难忍，八戒又取水不来，只得稳了行囊，拴牢了白马，道：师父你自在着，等我去催水来。长老含泪无言，但点头相答。沙僧急驾云光，也向南山而去。那师父独练自熬，困苦太甚，正在仓皇之际，忽听得一声响亮，唬得长老欠身看出，原来是孙行者跪在路旁，双手捧着一个慈悲，道： 师父，没有老孙，你连水也不能够哩。这一杯好凉水，你且吃口水解渴，待我再去化斋。 长老道：我不吃你的水，立地渴死，我当认命，不要你了，你去吧。行者道： 吾我你去不得西天也。 三藏道：去得去不得，不干你事，泼猢狲，只管来缠我作甚？那行者变了脸，发怒生嗔，喝骂长老道： 哼，你这个狠心的泼猢，十分贱我。 抡铁棒丢了慈悲，往长老脊背上压了一下，那长老昏晕在地，不能言语，被他把两个青毡包袱提在手中，驾筋斗云，不知去向。却说八戒拖着钵盂，直奔山南坡下，忽见山坳之间有一座草舍人家，原来在先看时被山高遮住，未曾见得，今来到边前，方知是个人家。呆子暗想： 我若是这等丑嘴脸，决然怕我，望老神思，断然化不得斋饭。虚实便好，虚实便好。 好呆子念着诀，念个咒，把身摇了七八摇，变作一个时痨病黄胖和尚，口里哼哼喷喷的挨进门前，叫道： 施主，厨子中有剩饭，路上有饥人，贫僧是东土来往西天取经的，我师父在路饥渴了，家中有锅巴冷饭，千万化些救口。 原来那家子男人不在，都去插秧种谷去了，只有两个女人在家，正才煮了午饭，盛起两盆，却收拾送下田，锅里还有些饭与锅巴未曾盛了。那女人见他这病容，却又说东土往西天去的话，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说，又怕跌倒死在门首，只得哄哄嘻嘻，将些剩饭锅巴满满的余了一钵，呆子拿转来，现了本相，竟回旧路。正走间，听得有人叫八戒。八戒抬头看时，却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： 这里来，这里来。 急下崖迎至面前道： 这涧里好清水不妖，你往哪里去的？ 八戒笑道： 我到这里见山凹子有个人家，我去化了这一波干饭来啊。 沙僧道： 饭也用着，只是师父渴得紧了，怎得水去？ 八戒道： 要水也容易，你将衣襟来兜着这饭，等我使钵盂去舀水。 二人欢欢喜喜回至路上，只见三藏面磕地倒在尘埃，白马撒缰在路旁长嘶跑跳，行李担不见踪影，慌得八戒跌脚捶胸，大呼小叫道： 不消讲不消讲，这还是孙行者赶走的余党，来此打杀师傅，抢了行李去了。 沙僧道： 且去把这马拴住。直叫：怎的好，怎的好，这诚所谓半途而废，中道而止也。 叫一声 师父， 满眼抛珠，伤心痛苦。八戒道： 兄弟 且休苦，如今事已到此，取经之事切莫说了。你看着师傅的尸灵，等我把马骑到那个州府县乡村店集卖几两银子，买口棺木，把师傅埋了，我两个各寻道路散伙。 沙僧实不忍舍，将唐僧搬转身体，以脸温脸，哭一声：“ 苦命的师傅！” 只见那长老口鼻中吐出热气，胸前温暖，脸角：“ 八戒，你来，师傅未伤命哩。” 那呆子才近前扶起，长老苏醒，呻吟一会儿，骂道：“ 啊，好破虎孙，打杀我也！” 沙僧八戒问道：“ 是哪个虎孙？” 长老不息，只是叹气，却讨水吃了几口，才说：“ 徒弟，你们刚去，那悟空更来缠我，使我坚持不收，他遂将我打了一棒，青砖包袱都抢去了。” 八戒听说，遥想口中牙，发起心头火，道：“ 破奈这破孙子，怎敢这般无礼？” 叫沙僧道：“ 你服侍师傅，等我去他家讨包袱去。” 沙僧道：“ 你切休发怒，我们扶师傅到那山坳人家化些热茶汤，将先化的饭热着，调理师傅，再去寻他。” 八戒一言，把师傅扶上马，拿着钵盂，兜着冷饭，直至那家门首。只见那家只有个老婆子在家，忽见他们，慌忙躲过。沙僧合掌道：“ 老母亲，我等是东土唐朝差往西天去者，师傅有些不快，特拜府上化口热茶汤与他吃饭。” 那妈妈道：“ 适才有个石痨病和尚，说是东土差来的，已化斋去了，又有个什么东土的，我没人在家，请别转转。” 长老闻言，扶着八戒下马，躬身道：“ 老婆婆，我弟子有三个徒弟，合意同心，保护我上天竺国大雷音拜佛求经。只因我大徒弟唤孙悟空，一生凶恶，不遵善道，是我主毁。不期他暗暗走来，找我背上打了一棒，将我行囊衣钵抢去。如今却找一个徒弟寻他取讨，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处，特来老婆婆府上全安心一时，待讨将行李来就行，绝不敢久住。” 那妈妈道：“ 刚才一个石痨病黄胖和尚，他化斋去了，也说是东土往西天去的，怎么又有一起？” 八戒忍不住笑道：“呵呵，就是我，因我生得嘴长耳大，恐你家害怕，不肯与斋，故变作那等模样。你不信，我兄弟衣兜里不是你家锅包饭。” 那妈妈认得果是他与的饭，遂不惧他，留他们坐了，却烧了一阙热茶递于沙僧泡饭。沙僧即将冷饭泡了，递于师傅。师傅吃了几口，定性多时道：“ 哪个去讨行李？” 八戒道：“我前年因师傅赶他回去，我曾寻他一次，认得他花果山水帘洞。等我去，等我去。” 长老道：“ 你去不得，那猢狲冤与你不和，你又说话粗鲁，或一言两句之间有些差池，他就要打你，找悟净去吧。” 沙僧应承道：“ 我去，我去。” 长老又吩咐沙僧道：“ 你到那里须看个头饰，他若肯与你包袱，你就假谢谢拿来，若不肯，切莫与他争竞，径至南海菩萨处将此情告诉，请菩萨去问他要。” 沙僧一一听从，向八戒道：“我今寻他去，你千万莫占着，好生供养师傅。这人家亦不可撒泼，恐他不肯供饭，我去就回。”八戒点头道：“哼，我理会的，但你去讨得讨不得，次早回来，不要弄作煎蛋蛋柴两头拖也。”沙僧遂捻了诀，驾起云光，直奔东胜神州而去。真个是身在神飞不守舍，有炉无火怎烧蛋，黄婆别主求金老，木木言师耐病也。此去不知何日返，这回难量几时还。五行生克情不顺，只待心缘复进关。那沙僧在半空里行经三昼夜，方到了东洋大海，忽闻波浪之声，低头观看，真个是黑雾涨天阴气盛，苍冥闲日晓光寒。他也无心观玩，望仙山渡过瀛洲，向西方直抵花果山界，趁海风踏水势有多时，却望见高峰排挤，峻壁悬平，急至峰头，按云找路下山，寻水帘洞。步进前，只听得一派喧声，见那山中无数猴精滔滔乱嚷。沙僧又近前仔细再看，原来是孙行者高坐石台之上，双手扯着一张纸，朗朗的念道：“ 东土大唐王皇帝李，驾前生命玉帝圣僧陈玄奘法师，上西方天竺国婆娑灵山大雷音寺，专拜如来佛祖求经。朕因猝病亲身魂游地府，幸有杨树珍藏，感明君放送回生，广臣善会修建渡王道场，感蒙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今身出现，只是西方有佛有经，可度幽王超脱，特找法师玄奘远历千山寻求经济，尝过西方诸国不灭善缘，照牒施行。大唐贞观已是三年秋即日御前文牒，自别大国以来，经度诸邦，中途收的大徒弟孙悟空行者，二徒弟朱悟能八戒，三徒弟沙悟净和尚。念了从头又念，沙僧听的是通关文牒，止不住近前厉声高叫：“ 师兄，师父的官文你念他怎的？” 那行者闻言即抬头，不认的是沙僧，叫：“ 拿来拿来！” 众猴一齐围绕，把沙僧拖拖扯扯拿进前来，喝道：“ 你是何人？善敢进无仙洞？” 沙僧见他变了脸，不肯相认，只得朝上行礼道：“ 上告师兄，前者实是师父信报，错怪了师兄，把师兄咒了几遍，逐赶回家。一则弟等未曾劝解，二来又为师父饥渴去寻水化斋，不意师兄好意复来，又怪师父执法不留，遂把师父打倒，昏晕在地，将行李抢去。后就转师父，特来拜兄。若不恨师父，还念昔日解脱之恩，同小弟将行李回见师父，共上西天，了此正果。常怨恨之身，不肯同去，千万把包袱次第凶在深山，乐丧于晚景，一成两全其美也。” 行者闻言呵呵冷笑道：“ 呵呵，贤弟，此论甚不合我意。我打唐僧抢行李，不因我不上西方，亦不因我爱其此地。我今熟读了牒文，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，送上东土，我都成功， 叫那南禅部周人立我为祖，万代传名也。 沙僧笑道：哈哈，师兄言之欠当，自来没个孙行者取经之说。我佛如来造下三藏真经，原找观世音菩萨向东土寻取经人求经，要我们苦力千山寻求诸果，保护那取经人。菩萨曾言，取经人乃如来门生，号曰金蝉长老，只因他不听佛祖谈经，贬下灵山转生东土，叫他果证西方，复修大道。玉路上该有这般魔障，解脱我等三人与他做护法。兄若不得唐僧去，哪个佛祖肯传经于你？却不是空劳一场神似也。那行者道： 贤弟，你原来懵懂，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让你说你有唐僧同我保护，我就没有唐僧。我这里另选个有道的真僧在此，老孙独立扶持，有何不可？宜选明日大走起身去矣。你不信，但我请来你看。叫小的们快请老师傅出来。 果跑进去，牵出一匹白马，请出一个唐三藏，跟着一个八戒，挑着行李，一个沙僧拿着锡杖。这沙僧见了大怒道： 我老沙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哪里又有一个沙和尚？不要无礼，吃我一杖。 好沙僧双手举降妖杖，把一个假沙僧劈头一下打死。原来这是一个猴精。那行者恼了，抡金箍棒率众猴把沙僧围了。沙僧东冲西撞，打出路口，纵云雾逃生道： 哼，这泼猴如此悲懒，我告菩萨去来。 那行者见沙僧打死一个猴精，把沙和尚逼得走了，他也不来追赶，回洞叫小的们把打死的妖尸拖在一边，剥了皮，取肉煎炒，将椰子酒、葡萄酒同众猴都吃了，另选一个会变化的妖猴，还变一个沙和尚，重新教导要上西方菩提。沙僧一驾云离了东海，行经一昼夜，到了南海，正行时早见洛迦山不远，即至前低亭云雾观看，好去处，果然是包前之奥，阔坤之区，会百川而遇日涛星，率众流而生风漾月，潮发腾灵大坤化，波帆浩荡巨遨游，水通西北海，浪河正东洋，四海相连同地脉，仙方周岛各仙宫，修岩满地蓬莱，且看普陀云动，好景致。山头霞彩状元经，岩下祥峰漾月经，紫竹林中飞孔雀，绿杨枝上舞灵影，奇花瑶草年年秀，宝树金莲岁岁生，白鹤几番朝顶上，素鸾数次到山亭，游鱼野解修真性，月浪穿波听讲经。沙僧徒步洛迦山观看仙境，又见木吒行者当面相迎道：沙悟净，你不保唐僧取经，却来此何干？沙僧作礼毕，道： 有一事特来朝见菩萨，凡为引荐引荐。 莫查情之是寻行者，更不提起，即先进去对菩萨道：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净朝拜。孙行者在台下听见，笑道： 嘿嘿，这定是唐僧有难，沙僧来请菩萨的。 菩萨即命木叉门外叫进，这沙僧倒身下拜，拜罢抬头正欲告诉前世，忽见孙行者站在旁边，等不得说话， 就撤降妖杖往行者劈脸便打。这行者更不回首，撤身躲过，沙僧口里乱骂道：我把你犯十恶造反的泼猴，你又来隐瞒菩萨哩。菩萨喝道：悟净，不要动手，有甚事先与我说。沙僧收了宝杖，在外台下气冲冲的对菩萨道：这猴一路行凶，不可数计，前日在山坡下打杀两个捡路的强人，师父怪他，不期晚间就宿在贼窝主家里，又把一伙贼人尽情打死，又血淋淋提个人头来与师父看，师父火得跌下马来，骂了他几句，赶他回来。分别之后，师父饥渴太甚，叫八戒去寻水，久等不来，又叫我去寻他。不期孙行者见我二人不在，复回来把师父打一铁棍，将两个青毡包袱抢去，我等回来将师父救醒，特来他水帘洞寻他讨包袱，不想他变了脸不肯认我，将师父官文念了又念。我问他念了作甚，他说不保唐僧，他要自上西天取经送上东土，算他的功果，立他为祖，万古传扬。我又说没唐僧哪肯传经于你，他说他选了一个有道的真僧，既行出，果是一匹白马，一个唐僧，后跟着八戒沙僧。我道：我便是沙和尚，哪里又有个沙和尚？是我赶上前打了他一宝杖，原来是个猴精，他就率众拿我，是我特来高请菩萨，不知他会是筋斗云预先到此处，又不知他将甚巧与花言隐瞒菩萨也。菩萨道：悟净，不要赖人，悟空到此今已四日，我更不曾放他回去，你那里有另请唐僧自去取经之意。沙僧道：见如今水帘洞有一个孙行者，怎敢欺狂？菩萨道：既如此，你休发急，叫悟空与你同去花果山看看，是真难灭，是假易除，到那里自见分晓。这大圣闻言，即与沙僧辞了菩萨，这一去到哪？花果山前分皂白，水帘洞口辨真邪。毕竟不知如何分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